你好，我是卢炳胜。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测试先行，测试驱动开发 TDD。 通过上一篇文章，我们已经深入理解了什么是探索式测试，以及如何用探索式测试开展具体的测试。今天我这次分享的目的就是和你聊聊软件测试领域中的另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测试驱动开发，也就是 Test Driven Development， 通常简称为 TDD。 听上去有些迷惑，是不是？测试怎么可能驱动开发呢？在传统软件的开发流程中，软件开发人员先开发好功能代码，再针对这些功能设计测试用例，实现测试脚本，以此保证开发的这些功能的正确性和稳定性。那么 TDD 从字面上理解就是要让测试先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呢？确切地说， TDD 并不是一门技术，而是一种开发理念。它的核心思想是在开发人员实现功能代码前，先设计好测试用例的代码，然后再根据测试用例的代码编写产品的功能代码，最终目的是让开发前设计的测试用例代码能够顺利执行通过。这样对于开发人员来说，他就需要参与到这个功能的完整设计过程中，而不是凭自己想象去开发一个功能。他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让提前设计的测试用例都可以顺利通过。为此，他先实现测试用例要求的功能，再通过不断的修改和完善，让产品代码可以满足测试用例，可以说是小而美的开发过程。所以从本质上来看， TDD 并不属于测试技术的范畴。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单独用一篇文章和你分享这个主题呢？因为 TDD 中通常会用到很多常见的自动化测试技术，使得测试在整个软件生命周期中的重要性和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可以说 TDD 的思想和理念给软件研发流程带来了颠覆性的变化，使得测试工作从原本软件研发生命周期的最后端走到了最前端。也就是说，原本测试工作是软件研发生命周期最后的一个环节，而现在 TDD 相当于把软件提到了需求定义的高度，跑到了软件研发生命周期最前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TDD 的优势有哪些，以及 TDD 的具体实施过程。 TDD 的优势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保证开发的功能一定是符合实际需求的，用户需求才应该是软件开发的源头。但在实际的软件开发过程中，往往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者自己的主观判断下，开发出一个完全没有实际应用场景的功能。而这些没有实际应用场景的功能，却因为产品验证和测试工作介入的时机都在项目后期，所以往往在集成测试中或者在产品上线后才被发现。比如开发人员在实现用户注册的功能时，认为需要提供使用手机号注册的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开发完成后，测试人员却告知开发人员这个功能用不上，或者产品上线后才发现这个功能在实际场景中完全不是必须的。因为用户可以使用邮箱注册，然后再通过绑定手机号实现手机号登录，所以直接用手机号注册这个功能是不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绑定邮箱和手机号的功能。试想一下，如果是测试驱动开发，即先根据用户的实际需求编写测试用例，再根据测试用例来完成功能代码，就不会出现这种浪费时间精力又没有必要的功能了。第二，更加灵活的迭代方式。传统的需求文档往往会从比较高的层次去描述需求，开发人员面对这种抽象的需求文档往往会觉得无从下手。但是在 TDD 的流程里，需求是以测试用例描述的，非常具体。那么开发人员拿到这样的需求时，就可以先开发一个很明确的针对用户某一小需求的功能代码。在开发过程中，开发人员可以不断的调试这个功能，通过测试失败、修改重构、测试成功的过程，使产品的代码符合预期，而不是等所有功能开发完成后，再将一个笨重的产品交给测试人员进行一个长周期的测试，发现缺陷后再整个打回来修改，然后由此又可能会引入新的缺陷。另外，如果用户需求有变化，我们能够很快的定位到修改的功能，从而实现快速修改。第三，保证系统的可扩展性。为了满足测试先行的灵活迭代方式，我们会要求开发人员设计更松耦合的系统，以保证它的可扩展性和易修改性。这就要求开发人员在设计系统时，要考虑它的整体架构，搭建系统的骨架，提供规范的接口定义而非具体的功能类。这样当用户需求有变化时，或者有新增测试用例时，能够通过设计的接口快速实现新功能，满足新的测试场景。第四，更好的质量保证。 TDD 要求测试先于开发，也就是说在每次新增功能时都需要先用测试用率去验证功能是否运行正常，并运行所有的测试来保证整个系统的质量。在这个测试先行的过程中，开发人员会不断调试功能模块，优化设计，重构代码，使其能够满足所有测试场景。所以很多的代码实现缺陷和系统设计漏洞都会在这个不断调优的过程中暴露出来，也就是说 TDD 可以保证更好的产品质量。第五，测试用例之文档。因为在 TDD 过程中编写的测试用例首先一定是贴合用户实际需求的，然后又在开发调试的过程中经过了千锤百炼，即一定是符合系统的业务逻辑的，所以我们直接将测试用例生成需求文档。这里直接将测试用例生成需求文档的方法有很多，很简单的方法比如 JavaDoc， 这样我们就无需再花额外的精力去撰写需求文档了。你看 TDD 真的优势多多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实施 TDD 的具体过程。站在全局的角度来看， TDD 的整个过程遵循以下流程。第一，为需要实现的新功能添加一批测试。第二，运行所有测试，看看新添加的测试是否失败。第三，编写实现软件新功能的实现代码。第四，再次运行所有的测试，看是否有测试失败。第五，重构代码。第六，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所有测试通过。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看看 TDD 的整个流程吧。我们现在要实现这么一个功能，用户输入自己的生日就可以输出还要多少天到下次生日。根据 TDD 测试先行的原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设计测试用例。测试用例一，用户输入空字符串或者 None 值，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测试用例代码。根据这个测试用例，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写出这部分的 Java 代码，听音频的用户也可以查看文档来看这段开发代码的实体实现。测试用例二，用户输入的生日格式不符合年月日的格式，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具体的测试用例代码。那么这部分的 Java 代码实现便要在 catch 住 parser exception 重新自定义错误信息并抛出异常，那么这样的产品实现代码请点击文稿查看。测试用例三，用户输入的生日格式正确，但是今年的生日已经过了，就应该返回明年的生日还有多少天。同样的，测试用例四，用户输入的生日格式正确且今年生日还没有过，返回的结果应该不大于365天。测试用例五，用户输入的生日格式正确并且是今天，返回的结果应该是零。综合以上几种测试场景，根据测试用例，我们可以编写出完整的功能代码，覆盖所有类型的用户输入。听音频的用户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完整的代码实现。那么在这段代码当中，我们首先对输入的日期是否为空或者 none 进行了判断，然后处理输入的日期是否恰好等于今年生日的情况。如果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么会对输入日期的格式有效性进行检查，最后实际计算距离的天数。以上场景每添加一个新的功能点都会添加一个测试方法，完成新功能点的软件代码后，接着运行当前所有的测试用例，以保证新加的功能代码能够满足现有的测试需求。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TDD 的过程了。但是在实际开发场景肯定会更复杂，你想要用 TDD 思想显出健壮稳定的代码，就需要深入理解 TDD 中的每一步。首先需要控制 TDD 测试用例的力度，如果测试用例并不是最小力度的单元测试，开发人员就不能不加思索的直接根据测试用例开发功能代码，而应该先把测试用例分解成更小力度的任务列表，保证每一个任务列表都是一个最小的功能模块。在开发过程中要把测试用例当成用户，不断分析它可能会怎样调用这个功能，大到功能的设计适用类还是接口，小到方法的参数类型，都要充分考虑到用户的使用场景。其次要注意代码的简洁和高效，随着代码的增加，开发人员为让测试能顺利通过，很可能会简单粗暴地使用复制粘贴来完成某个功能，而这就违背了 TDD 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写出更优雅的代码，结果反而造成了代码冗余混乱。因此在开发测试循环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检查代码，时刻注意是否有重复代码以及不需要的功能，将代码变得更加高效优雅。最后通过重构保证最终交付代码的优雅和简洁，所有功能代码都完成， 所有测试都通过之后，我们就要考虑重构了。这里可以考虑类名、方法名，甚至变量名命名是否规范且有意义。太长的类可以考虑拆分，从系统角度检查是否有重复代码，是否有可以合并的代码。你也可以参考市面上比较权威的关于重构的书，完成整个软件的重构和优化。这里我建议你阅读 Martin Flow 的《重构改善既有代码设计》这本书。总的来说， TDD 有其优于传统开发的特点，但在实际开发过程中，我们应该具体场景具体分析。比如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一个旧系统需要翻新重做，并且针对这个老系统已经有很多不错的测试用例了，这就很适合选用 TDD。 总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当前的时间、人、方式、效果各因素来最终决定是否选用 TDD。 另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选用 TDD 并不是测试人员或者测试部门的事情，而是需要公司层面的流程和体系的配合。也正是这种原因，虽然大家都能看到 TDD 的优势，但是在实际项目中的运用还是比较有限。接下来我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测试驱动开发的核心理念以及 TDD 的优势。 TDD 的核心思想便是在开发人员实现功能代码前，先设计好测试用例，编写测试代码，然后再针对新增的测试代码来编写产品的功能代码，最终目的是让新增的测试代码能够通过。相对于传统软件开发流程， TDD 的优势主要包括对需求精准的把控，更灵活的迭代，促使更好的系统设计，更好的交付质量以及轻量级的文档等。最后我用用户输入自己的生日，就可以输出还有多少天到下次生日作为例子，演示了测试驱动开发的整个完整流程，希望帮助你对 TDD 有更直观的认识。最后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你实际使用过 TDD 吗？如果有的话，是否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实践心得？如果没有的话，你是否可以设想一下你会怎样规划和设计一个 TDD 的项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